第八集，空中打击。暗夜精灵大军整夜都在马不停蹄的前进，在长夜已经过去大半的时候，之前拉文凯斯派出去的哨兵们突然从东南方向返回。这三名哨兵看起来相当狼狈，显然是骑在叶刃豹的身上全速奔跑了很长时间，那几头黑豹也累得直喘粗气，哨兵们大汗淋漓，衣服上沾满了污垢。他们停下来喝了口水，就立即报告自己的发现。 大人，有一些恶魔正在有组织地经过迪亚鲁地区，我们发现了黑烟和大火，还有逃亡的难民。 大概有多少？ 很难判断，但绝不是主力军。 难民要逃到什么地方？ 似乎是哈鲁马城，大人，但他们恐怕到不了那里，恶魔们追得很紧。 我们现在赶去还来得及吗？ 要是够快的话，应该可以，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拿地图来。年轻人，过来，在地图上指出那群难民和燃烧军团所在的位置。 这里，大人。 我们必须加快步伐，准备在天亮时截住他们，反正也不会偏离前往新艾萨利的大方向，稍稍绕上一段路没什么大碍， 我们也许还能救下一些无辜者。 你们注意到那些恶魔了吗？他们长什么样？ 大多数都是邪能卫兵。 我还看见了几只地狱犬，还有一个长着翅膀的怪物，是末日守卫。 倒是不难对付。 他们肯定被战斗的狂热冲昏头了，那我们就给他们上一课，让他们学会克制。但那些畜生也活不久了，学不学都一样。全体将士听令，这就去会会他们。 暗夜精灵大军立即调转方向，迫不及待地向前进发，不仅急于拯救自己的族人，也渴望赢得远征中的第一场胜利。伊利丹率领月之守卫在大军中四处奔走，艾卢恩姐妹会的成员也是一样，竭尽全力为战友们提供帮助，无论是治疗伤兵还是上阵杀敌都不在话下。作为这支军队中仅有的三名外来者，罗宁、伊利丹和布洛克斯，他们时刻待在一起。两位法师已经商定，等到战斗正式打响时，将由罗宁负责监视伊利丹，以防他冲动行事。马法里奥也在他们身边，拉文凯瑟领主还没决定该怎样发挥他那过人的实力，他安排加洛德影戈的战队保护他们四人，尤其是要确保马法里奥的人身安全，让他自行决定应对恶魔的策略。马法里奥跟塞纳留斯学了一整天，然后又彻夜疾奔赶回来与大军会合，此时早已疲惫不堪。塞纳留斯向他传授了更好的驾驭自然之力的方法，他希望能在暗夜精灵和燃烧军团开战之前有机会实践一下。朝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但很快又被低矮厚重的云层遮住，这样的天气真是帮倒忙了。克拉苏斯和罗宁为自己和布洛克斯施了魔法，以便让他们的眼睛尽快适应光线的变化。尽管大多数精灵士兵只能依靠眼睛的自然调节，有浓云助阵，总算让这习惯昼伏夜出的暗夜精灵松了口气，也让他们的士气变得更旺，对即将打响的大战满怀信心。哨兵们继续往来传达情报，那群恶魔眼看就要追上精灵难民，但还未得手。拉文凯瑟领主闻讯大喜，催促士兵们加快脚步，还派出更大规模的骑兵队，打算给燃烧军团来个两面夹击。很快，拉文凯斯听说他们已经横在难民和恶魔中间，他便下令让士兵们鸣响号角，所有人准备迎敌。翻过几座小山之后，暗夜精灵终于遇见了敌人。凶残的恶魔一路上无恶不作，大地上满目疮痍，生灵尽皆殒命。克拉苏斯曾经骑在卡雷斯特拉兹背上亲眼见证过这一切，看着无边无际的荒凉从身下掠过，此刻眼前的这番恐怖场景令暗夜精灵守军们更加坚定要与敌人战斗到底。 正如哨兵们报告的那样，情况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就来教教他们，践踏我们的家人是多么愚蠢至极。 大人，还是要谨慎行事。 拉文凯斯根本没听到克拉苏斯在说什么，他将手中的利剑一挥，军中顿时响起了号角声。暗夜精灵大军嘶喊着冲向恶魔，面对突然发难的强敌，燃烧军团却是不慌不乱。这群全副武装的恶魔大声狂吼，恨不得让卡利姆多大地被敌人的鲜血染红。他们放弃了对难民的追赶，转而朝精灵的方向扑了过来。精灵大军弓弦绷紧，万箭齐射，无数只箭矢仿佛尖啸的女妖，纷纷射入恶魔军阵，钉穿了那群怪物的喉咙、四肢和头颅，一时间死伤无数。后面的敌人被迫放慢速度，从同伴身上踏过。一道金色闪电击中了敌军中央，将那名邪能卫兵打得东倒西歪，血肉溅落到身边的恶魔上。克拉苏斯回头看看左侧，看见伊利丹正在哈哈大笑，庆贺自己的手工大获成功。同时伊利丹立即命令几名月之守卫像之前对抗燃烧军团那样排出阵型，打算把他们的法力全都汇集到自己身上。克拉苏斯皱起眉头，这样的战术会导致为他提供力量的那些人格外虚弱，万一伊利丹稍有疏忽，拿捏不了分寸，就会使他的同伴们无力抵抗艾瑞达术士的偷袭。克拉苏斯此时顾不上担心伊利丹会做出什么蠢事，他必须集中全力对付敌人。于是他在与考雷斯特拉兹分别后第一次释放法术，他不知道这会引发什么后果，但当他感觉到法力在体内升腾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一阵可怕的狂风从恶魔军阵中央席卷而过，把好几个长角的战士撞到一起，甚至让他们用武器对准彼此自相残杀。这种混乱局面却给暗夜精灵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先锋军冲到恶魔们面前挥刃便砍，燃烧军团的先头部队变得毫无秩序，邪能卫兵大批倒下，甚至无力重整队伍。随着又一批箭矢从天而降，恶魔们节节败退，没过几分钟地上就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克拉苏斯这时应该感到满怀信心才是，可他隐隐觉得这场仗打得太顺利了，燃烧军团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不堪一击过。他也没有跟同伴们表达这份担忧。布洛克斯此时已经冲到最前面，骑在黑豹背上，左右挥砍着他那把巨大的战斧，斧刃落下之处，敌人尸首分离，伴随着那绿皮战士的呐喊，恶魔的脑袋到处乱飞。与此同时，罗宁也在施法，他那强大的法力甚至让克拉苏斯心生嫉妒。恶魔们身上燃着绿色的保护性火焰，而罗宁却用法术把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大火，让敌人被自身的烈焰焚烧。只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跌倒在地，眨眼间化为灰烬，剩下遍地的盔甲残片。罗宁脸色一直阴沉着，想必一直在挂心他的妻子和尚未出生的两个孩子，这场战争决定着他们的未来。马法里奥在什么地方？起初克拉苏斯没有发现马法里奥的身影，过了一会儿才看见他在大军后方坐在坐骑上闭目养神。克拉苏斯乍看之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但他很快就感觉到有股力量正在地面上形成，朝燃烧军团的方向移动。他本能地在魔法直觉的驱使下追随那股力量前进，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忽然前面几排恶魔的脚下有根须破土而出，有树根、草根，各种想象得到的根须应有尽有。克拉苏斯明白，马法里奥不仅能让这些植物在会遭受污染的土地上长出来，还能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生根发芽。一名长角的恶魔战士脚下一绊，吃惊地大吼一声，向前跌倒的身体刚巧被暗夜精灵手中的利刃刺穿。 一只地狱犬巨大的利爪也突然被根须缠住，咆哮着栽倒在地。战场上的恶魔无一例外地倒成一片，连站住都很困难。在根须的缠绕下，更是变成了无力反抗的猎物，死伤不计其数。据克拉苏斯观察，这些根须难不倒暗夜精灵，他们会自动为暗夜精灵让出路来，帮他们斩杀强敌。恶魔大军此时已经倒下一大半，胜利仿佛唾手可得。克拉苏斯还是无法相信这场仗会赢得如此不费力气，他环顾四周，却没能找到证实自己担忧的证据。除了有一只长着翅膀的恶魔正在飞入云层，克拉苏斯看着他越飞越高，马上对他施放了法术。在那怪物即将消失在云端的一刹那，克拉苏斯的法术击中了他，迷雾像块裹尸布似的缠绕着末日守卫的身体，将翅膀紧紧地捆在他身后。恶魔奋力挣扎，却无力挣脱。片刻之后，他像一发飞弹似的对准他的同伴们重重地砸了下去。克拉苏斯没顾得上沾沾自喜，而是催促坐骑朝拉文凯斯领主飞奔，希望贵族们能注意到自己。可惜拉文凯斯越跑越远，在给麾下的士兵们下达号令。克拉苏斯抬头看着云层，还有机会，如果暗夜精灵大军能尽快听见他的警告，这场灾难尚能避免。这时一阵剧痛袭来，克拉苏斯只觉得四肢麻木，无力地瘫倒在黑豹背上，如果不是因为有安座支撑，恐怕他已经摔倒在了地上。克拉苏斯这时才意识到，由于自己刚刚疏忽大意，遭到了艾瑞达术士的攻击。就在克拉苏斯拼命对抗法术的同时，他又抬头望向天空，乌云越积越厚，似乎马上就要从天砸落。不，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克拉苏斯一边对抗着艾瑞达术士，一边让双眼尽力摆脱那些幻象的干扰。终于，他的目光穿透了恶魔在空中投下的那层迷雾，厚重的云层顷刻间消失，真相得以显现。此时，燃烧军团的恶魔好像雨点一般，密密麻麻地从空中落进暗夜精灵大军中。